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落下了帷幕，但是在电影节期间，观众在北京的32家电影机构、高等院校尽情享受了北影节展映带来的饕餮盛宴。在这其中，和北京城息息相关、能够展示城市生活变迁的《北京泥枣》《邻居》等，以及展示改革开放40周年的影片等，让观众通过镜头穿越时空，感受到了老北京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的发展。那么您是否还记得根据老舍先生原著改编的经典国产影片《骆驼祥子》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《骆驼祥子》是林子峰执导的国产剧情影片，由张丰毅、斯琴高娃等主演，在1982年于内地上映。影片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，讲述的是祥子作为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力车夫，历经三起三落，最终没有摆脱被旧社会吞没的命运。这是一部获得过中国电影金鸡奖、百花奖等多个奖项的经典影片。小说《骆驼祥子》是老舍先生的名作，也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名著。这部小说最初是以连载的形式问世。1936年9月到1937年9月，在上海的《宇宙风》杂志第25期至第48期上整整一年连载完毕，全书24段，恰好一期一段。从广义的版本意义上说，这24期《宇宙风》应该算是《骆驼祥子》的最早初刊本，它的版本价值要优于单行本中的初版本，这是一个极少被人提及又极易混淆的版本细节。那后来我们看到的单行本《骆驼祥子》可是删改了很多段落，所以说现在看过原汁原味《骆驼祥子》的读者已经是越来越少了。1982年，北京电影制片厂把《骆驼祥子》搬上了大荧幕，因为影片时长所限，对原著再次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，特别是影片的结尾和老舍先生的原著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，这就是属于从小说到电影的二度创作。那么在昨天我们一起分享了这部影片的上半部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根据这部影片下半部分的录音片段，再次回顾这部经典的作品，一起来分享老舍先生的小说《骆驼祥子》和这部影片的不同和相同之处。 经典展映， 安红，我想你。 天坛奖对决， 老哥呀，到哪里都吃饭。 无忌电影嘉年华，2018年4月15日到22日，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。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。 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，军阀混战，兵荒马乱， 祥子为了生存还是起早贪黑的拉车。一天他拉着车刚出西直门就被几个抓夫的大兵连人带车给抓走了。在队伍逃走时，祥子痛心地看到自己的洋车拉着炮弹滚到山涧里去了。大兵们逃散了，祥子意外地捡了乱军留下的三匹骆驼。他卖了骆驼回到车厂，幻想再买一辆洋车。大家传说祥子卖了30匹骆驼发了大财，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骆驼祥子。仁和车厂厂主刘四儿的女儿虎妞37、8岁了还没嫁人，车厂里的大事小事全凭他一个人操持。他为人泼辣，没人敢惹。他爱上了比自己小10多岁老实巴交的祥子，拉他到屋里喝酒。祥子被灌醉后不能自持，给虎妞缠住了。事后祥子是又羞又悔又恨，为摆脱虎妞，他来到了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大学教授曹先生家拉包月车。曹家人对他非常和蔼，主仆相处十分的融洽。祥子把挣的钱都攒在闷葫芦罐里，一心还想买辆车。不料虎妞找上门来，硬说自己有了身孕，一定要和祥子成亲。这时一个跟踪曹先生的侦缉队员来到下房，把祥子辛辛苦苦攒的钱全都给抢走了。连遭厄运的祥子只好离开曹家，又回到仁和车厂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，让你高兴点儿。给你1块钱叫一份寿桃寿面的，寿面上要一份八仙人，就说是你送老头子的，快去吧快。 宴席开始了，虎妞忙活着招待众人，祥子照着虎妞的意思买了寿礼，虎妞高兴极了。 买回来了，嘿，真是样。 501，瞧着这 个老爷子，瞧祥子孝敬您，给您送寿礼来了。 好小子，有你的，哎，好一个八仙庆寿啊！ 四爷，您真福气呀、啊，您真福气。 我要有这么个儿子，少叫我活几岁我也干呢。 瞧老爷子高兴的，快磕仨头认干爹得了，磕呀！ 您又添了一个干儿子。 晚上宴席散了，四爷让账房把账目算好，发现自己吃了亏。 账撒好了，收账料25块，3堂寿桃寿面，1坛子酒，2对寿蜡，还有28.35块的份子。号数不等，可多数啊是出40个大纸的，1毛大洋的。 都是出他们1毛钱份子的。早知道这样，就应该预备炒菜面，40大枚，这不简直拿我当他们冤的头吗？光他们想白吃啊！我算是叫一群猴儿王八给吃了，全怨我这风水不好，出了扫帚星了。 哟，老爷子，您可为什么说什么？您自个儿要花钱办事儿，碍着我什么了？跟别人撒气？ 什么？我跟别人，我简直的就是跟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眼里不揉沙子，我全瞅见了。 您瞅见什么了？瞅见什么了？我受了几天累，临了冲着我来了。您说说，您瞅见什么了？瞅见什么了？ 你甭看着我办事眼热，你当我不明白？那不是 他呀，他怎么着？ 你甭揣着明白说糊涂的，我干脆告诉你得了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我是你爸爸，我管得着。 好，这层窗户纸今儿捅破了也好，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。你怎么着吧，我倒要听听。这可是你自个儿找不痛快，别说我生心气你啊。 什么？你想去倒贴呀、啊？甭想，我不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。 说谁呢？ 说你呢，瞅你不错，赏你脸，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。我往外掏坏那会儿还他妈没你呢，你给我滚，上他妈这儿找便宜来了。 好， 我走。 等等，干脆说了嘛，我已经有了祥子的，他上哪儿我上哪儿。 呸，你他妈真有脸往外说，我都替你脸上发烧，好不要脸了。哎哎 哎，我不要脸，别叫我往外兜你的事儿了。你是不是没拉过？没我，你那点钱不都填了爷娘们才怪了呢。 我活皮了一般，我宰了一般，我宰了一般，我 哎，四爷， 这我非跟你拼死不可！我唱， 你得消消气，话慢慢说，有事儿好商量嘛。说 嘛，正好，当着各位叔叔大爷、大妈、大婶的面，咱把话说明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聘，就是这戏棚子，您就再办一回喜事儿，大伙儿都落个体面，您说是不是？ 牢喽！我放把火把这棚烧了，也不能留给你用。 告诉你吧，你就是把这个棚子烧了，姑奶奶也要吹着、打着、坐着、花轿出这门。 又是一个晴天白日，祥子和虎妞的喜事儿这就办起来了。虎妞高兴地把自己画的花枝招展，穿好新衣服，坐上花轿，这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可是祥子在屋里没有一点高兴劲。 哎，包袱， 哎， 自个儿照顾自个儿，我知道。咱们这溜娶媳妇儿、聘姑娘，还没一家使得起这八抬大轿的呢。你看人家。 您瞅， 哎，这个喜事办的真够新鲜的，哎，娘家婆家都没个人来。 祥子，快给我揭盖头啊！ 轿子到了祥子家，祥子揭了盖头，虎妞看着祥子直傻笑，她将祥子的衣服理了。 快过来呀，拜天地，跪下。 两个人拜了天地，这就算是成了亲。晚上虎妞为祥子铺着被褥，祥子还是傻傻地站着。 祥子， 嗯， 打今儿起咱们俩就在这儿过了啊。 嗯， 哎，我告诉您事儿，你可别生气啊。 什么事儿？ 我肚子里啊什么都没有，那是假的。 嗯， 那天去曹家，我在裤腰里塞了个小枕头。 你 别生气呀、啊。看明儿啊，我真的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啊。 婚后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还可以。这天两个人一起逛街，祥子看着什么都挺新鲜，可是晚上回到家，虎妞正在洗碗，看出祥子有话要说。 嘿，出来呀，帮着刷刷家伙。嘿，我可不是谁的使唤丫头。 祥子过去帮他，却把洗过的碗往脏水里放。 哎，哎呀，嘿，瞧你笨手笨脚的，去吧。 哎，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？ 有什么好商量的？ 我不能老这么闲着， 一天不拉车心里痒痒是不是？瞧人老头子吃喝玩乐一辈子，到老还看人车厂子，人家凭心路吃饭。你呀小着点儿。 我靠卖力气吃饭。 今儿个我可不打算跟你拌嘴啊。 别成心气我。商量什么？说吧。 你那儿有多少钱呢？ 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这小子，你不是娶媳妇儿，是娶我那点钱。得，我告诉你吧，我手里啊有500来块钱，咱们办事儿，连轿子、租房、胡棚、做衣裳、买东西，归了包，最花了小100，还剩400来块。哎，我说，你成天去拉车出臭汗，也该玩几天。我呢，当了这么些年的老闺女，也该痛快几天。等钱快花完了，咱们去求老头子，给他赔个不是，把这家搬回去，吃喝还不是现成的。 要去，你自个儿去吧，我不吃现成的。 不吃现成的，做买卖去。 我不会，我就会拉车。 告诉你吧，就是不许你拉车，不许你臭烘烘的上我的炕。你有你的打算，我有我的主意，看谁别扭得过谁。你娶媳妇儿，可是我花的钱，你可蹦子没掏啊！想想吧，谁该听谁的。 早上虎妞起来，却发现祥子不见了。原来祥子闲不住，又跑出去拉车了。拉完车，他还记得洗了个澡。晚上回到家，虎妞气哄哄地躺在床上。 你干嘛去了？溜溜走了一整天， 拉车去了。 不出臭汗，心里痒痒。你个贱骨头，你把我惹翻了，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赶明你敢再出去，我就上吊给你瞧瞧。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。 我不能陪你这么闲待着。 那你找老头子去。 我不去。 你他妈真横啊你！ 我得拉上自个儿的车，谁要拦着我，我就走，永不回来。 呵，你小子来劲了。 第二天早上，虎妞来到车厂找四爷，迎面碰到了车夫小顺子。 呵，虎姑娘， 小顺子， 哎，有日子没见了。 可不是吗？哎，我们老爷在家吗？ 你还来找你爹啊？ 怎么着？ 你瞧瞧吧。 啊？ 改了字号喽。 回到家，虎妞扑在床上嚎啕大哭，祥子也是慌了神。 啊，怎么了？哪儿不合适啊？我给你请大夫去。 老东西真他妈毒，把车长这闹出去，拿着钱自个儿想他妈扶去了。 嗨，管他呢， 没我他能弄得了这份产业吗？今晚 虎妞哭完了，从床底箱子底儿将自己的私房钱拿了出来。 这下你算称心了，嫁鸡随鸡，这辈子我算逃不出这个大杂院了。拿去买辆好车。 我拉车养活得了你。 祥子终于买了车，他拉着自己的车兴高采烈地挣着钱。祥子婚后住在穷苦人生活的大杂院里，街坊二强子也是拉车的，他为了一家人活命，竟逼女儿小福子卖身为娼。祥子对小福子的遭遇充满同情。虎妞真的怀孕了，祥子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可到临产的时候，祥子却犯了难。原来虎妞难产，接生婆也没办法，祥子只能到医院找大夫，可惜又没钱， 大夫根本不来，最后虎妞还是因为难产死了。小福子心中早已隐藏着对祥子的感情，可是穷困却不能使他们结合。祥子对小福子说，你等着，等我混好了就来接你。但是生活的煎熬使小福子再也不能等，当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祥子去接他时，只看到树杈上挂着的上吊的套绳。蓬头垢面的祥子在街头像乞丐一样的活着，好胜心强的他在绝望中走向毁灭，终于被那吃人的社会给吞没了。其实在原著中的祥子比电影中的更为灰色。在原著中，祥子吃喝嫖赌，好吃懒做，为了弄到钱，他混迹于乞丐送葬者的队伍，出卖了革命者阮明，彻底堕落为一个行尸走肉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了经典国产影片《骆驼祥子》的下半部分。这部影片上映后影响很大，有三点功不可没。一是林子峰导演对名著名篇的情有独钟，在书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，因此他的电影画面随意性成分较少，比较精致，也更赏心悦目。二是地道的京味方言，极具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，从虎妞的嘴里说出来更显出她的土气和俗气。三是片中的配乐运用了京韵大鼓的元素，符合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，同时琵琶三弦跟西洋乐队的结合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风格。而这部影片的背后也有很多花絮值得一说。在1981年12月25日的《北京晚报》曾经刊登了一则女排姑娘到拍摄现场看剧组拍戏的消息，当时呢，郎平也去了，让女排姑娘看如何拍电影，这也算是当年文体不分家的亲密融合。在影片中有场戏需要平时滴酒不沾的斯琴高娃酗酒，斯琴高娃第一次只喝了一点，没找到喝醉的感觉，第二次一小盅一小盅的喝，没想到真的喝醉了，最后居然还昏迷，被送到医院打了针。那么说到虎妞的造型呢，更是有意思。化妆师曹梦玲认为虎妞应该是泼辣的大龄女光棍形象，而斯琴高娃呢长得很漂亮，需要通过化妆适当的丑化，于是才有了影片中长着两颗虎牙的虎妞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那么今天呢，仍然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，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